张快入面，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过天。睡吧，别惊醒，小脚趾，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坐不停。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，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似海浪天天装满开心笑声。摇篮摇进海如风声，人如鲸鱼游近窗边倾听，醉人声痛摇沉觅渐渐梦境。随随和那海潮直过天，睡吧别惊醒，小脚趾，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坐不定。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，你会看见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似海浪天天装满开心笑声。摇篮摇篮摇进海如风声，摇华沿途和你铺满星星，谁人谁人来唱歌你最想听。 谁追随你，